喂，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 又到礼拜三嘅嗱。大家有冇覺得奇怪？點解話行行有段故呢？就是因為我哋無所不談其中一個環節咧，就係行行有段故嘅。咁我哋今晚個嘉賓，坐翻前啲先，唔係以為佢，咦冇理由做呢、這個係啦。我哋今晚啊， 阿 King Sir， 咁咧佢就做 body guide 嘅，俗稱保鏢啦，係咪？咁我哋特登請佢上嚟，因為這行呢行咧比較少人講啊。因為好多 感覺神秘啲啊嘛， 係啦，以為保鏢即係點會企喺度著件西裝懶型咁，其實有好多譬如啲奸酸啊、受訓啊嗰啲嘢，好啲嗰啲香港嘅保鏢就比較簡單啦，就通常都唔會帶槍，因為法例唔允許嘛。 啊，冇錯冇錯。 如果出外地就大鑊啦， 係咪？係咯係咯，咁睇下情況啦。 嚇，咁我又想問下 King Sir 咧，你係嗱，你做呢份嘢嘅前身，你有冇接受？有冇做過幾多部隊 啊？其實有接受軍事訓練嘅。 嗯， 係啦。 即係你冇加入過幾多部隊？ 有。 咁 但係我個入行係比較有趣嘅。 係。 因為我其實九七后啦，我冇谂过再做啲相关嘅嘢， 系 可能系打下 war game 啦，开心一下咁样样， 系 吓咁。但系巧合之下啦，巧合之下咁，其实我入行唔系好长嘅，我叫做入行就五年，五至六年啦，系啦， 系 咁。但系实质上咧，我入行咧就系做body guard 呢一行嘅，系啊，咁系因为即系有啲人介绍啦，有啲有啲老板啦，吓咁需要呢一啲吓，系啦，咁机缘巧合就即系揾咗我吓，系啦，系咁样样嘅。 但系今晚咧，你嘅觉得阿 King Sir 佢唔系特登啊，唔系哗众取宠，因为佢 系哗众取宠啊。 佢而家做呢、這个做紧呢份工咧，系唔方便见到个样嘅。 系啊， 因为即系始终咧敏感嘛，佢呢个行业系嘛？ 其实行业就唔系咁敏感嘅，其实坊間啦，好多書啊，或者電影啦，書可能會好啲啊，講得嚇，因為啲一啲專業人士出嘅書咁樣，咁但係電影會即係渲染到好誇張啊，係啊，咁對我哋呢個行業好多誤解，係啊，咁其實又唔好話太過神秘啊，或者太過好秘密啊咁樣，咁但係有啲情況之下咧，因為個老闆嘅資料我。唔可以外泄啦，咁亦都唔想俾人知道我係做緊啲，即係呢個樣啊，原來係做緊呢一行嘅。咁如果見到我就等於見到邊一個老闆或者見到 係啦，即係俾人知道嘅行蹤。 即係譬如我哋知道啦，香港就係阿首富啦、阿超人啦，或者阿換神富豪啦，佢哋都係請一啲尼泊爾。嗰啲鋸甲兵退休鋸甲兵去做佢哋嘅保安啊，或者即叫你哋叫 body guard 啦，亦都叫保镖啦咁样。 系 咁系咪香港嘅市场就系呢一班富豪去做嘅咧？多数都系， 即系佢请晒 吓。 嗱呢啲其实就可以讲系香港嘅富豪，香港富豪咁。其实而家市场咧比较多嘅咧就系、是。因為已經回歸咗啦， 係 啊，國內嘅人力亦都落嚟香港啊，或者透過香港去外地發展啊咁樣，咁所以其實而家咧係多咗係國內嘅富豪，係即係揾 body guard 呢一樣嘅， 係哇，如果喺菲律賓啊，仲好揾，嗰啲華人啊少過 body guard 都唔敢出街啊。 菲律宾比较乱嘅系， 系啊， 比较乱嘅菲律宾， 系啊，菲律宾就真系冇枪唔掂啊，嗰啲保安都好似牛仔咁去。 咁啊，根据翻当地嘅条例啦，法律啦，咁去做啦，有啲嘢就 嗱你嗱香港做护卫咧，咪最多揸支雷明灯嘅，有一间银行可以揸短枪嘅，系得一间嘅啫，你知唔知系边间？ 咁你知唔知？ 汇丰总行系第一得汇丰总行得一个可以抬支短枪嘅啫，已经系得佢嘅啫，第二间冇喎，全部揸鸟枪喎。嗰个依家仲有冇啊？依家 据我所知就好似冇嘅， 即系转咗新行之后冇啦。 好似系啦 吓，旧行嗰阵时系得一个啫，0044有支左轮嘅，冇啦，系得佢嘅啫，全部都系揸。鸟枪噶嘛？ 香港比较唔可以话保守啦，安全啦，话佢即叫做安全啦。 系 佢嘅保安条例比较安全嘅，咁所以 可以戴嘅槍唔多嘅。 唔係我哋啲市民都安全啲啊，大佬。唔係佢攞支雷明燈亂咁射，好大鑊。 咁都就受過訓練嘅佢哋啊。咁但係去到外國咧，其實槍械好普遍嘅。好似我去過歐洲咁樣嘅時候咧，有時我分唔到警察同埋即係銀行、保安啊、護衛啊。 係。 因為佢哋都係攞手槍，都係制服。制服又差唔多咁样，系啊，咁我分唔到呢个系究竟系银行嘅护卫啊，定咩都系一样陀枝手枪咁样 喎。一样你睇西片咧，啲美国嗰啲学校嗰啲学校保安咧，都同差人一样样啊嘛，感觉上 系啊，一样样亦都系有枪， 都系 系咯系咯 系 咯 系 啊，即系喺香港系咁啦，香港就比较容易分到，尤其是香港嘅所谓保安咧，我哋印象中就系喺。留下看家 系咯， 系呢呢样几惨嘅，咁呢个行业系啊， 咁啊，即系美国就话嗰个枪械嗰个流通性大啊嘛，所以佢哋变咗系要陀枪啦。咁香港就系话嗰个枪械个管制好严格， 系 咁即系英联邦国家都系嘅咧。英聯邦的國家都係槍械管制得嚴。 本身英國其實都係嗰啲差人都係唔會陀槍噶嘛。 戴帽嗰啲唔槍㗎。 係啊，戴支帽嗰啲係唔會陀槍。 咪咯，嗰啲嗰啲係 揸支警棍嘅啫嘛。 最咩？佢個入職最矮都要五尺九，但係冇一個係五尺九，全部都六尺幾。嗰啲得棍嘅嗰啲， 系啊，佢哋本身英國警察都唔係全部攞槍嘅，即係唔係就係嗰啲啊，其他都有啲係冇槍嘅。係係啊。 好似有个顶帽扁身有个十字格仔纹嗰只有枪嘅， 佢有分嘅，有分另外有啲特警同埋有啲系可以攞枪嘅警察， 系 另外有分嘅。啊，咁你觉得啱嘅英联邦国家啦，或者叫英联邦嘅体系啦，佢哋谂法啦，系唔好听就叫做比较保守，咁但系其实就比较着重安全同埋背后啲情报啊，同埋啲管制啊咁样，咁所以枪械咧佢哋好严谨嘅，就唔似得美国啊或者有啲其他地方啊，东南亚都有啲地方系枪械比较容易攞到手嘅。 咁你系即系话你系受英联邦嗰、那个训练出嚟嘅？ 系嘅。我咧同埋啲同事咧都系 keep 住而家啦，都有機會去英國啊受訓嘅。 嚇， 係啊，咁好似我個同事咯，我一定要講佢嘅，因為佢啱啱最近就去咗英國受訓一個月。咁啊跟咗係啲退役嘅特種部隊。係英國 SAS。 嗰個好金嘅嗰啲。 啊，佢真係好金啊！佢真 係 SAS 嗰啲好金嘅真 係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即係十幾廿年我都係諗唔通嘅。咁啊，即係我廿零歲啊，十幾歲嗰陣時，我喺機場做嘢做咗幾年。咁啊，即係機場嗰度係以前啟德係B1 至 B9 噶嘛，一至九一條大長廊啊嘛。咁我成日喺度見到機場特警咧行過啊，咁啊打招呼啦，即係差唔多日日都見噶嘛，我哋翻工。咁啊，但係見到佢哋嘅身形係比較瘦削同埋比較即係細粒嘅。如果我企埋去嘅話咧，系可能我都比佢系大件嘅，或者我嘅手瓜系比佢粗嘅，当然系有啲位可能系六尺几，好大嘅身形，好即系横嘅身形嘅机场特警，嗰啲系通常企后边嘅，但系前面嗰两三个咧，我发觉咧，即系我咁多年留意啦，都系好瘦削，好细粒，点解呢个原因咧？同美即系你去到美国。见到一啲机场嘅特警啦，哇，个身形咧，好似个个海豹咁嘅，大水牛咁啊 ，Rambo 咁嘅， 警察都 系啊， 变形合衣咁噶嘛， 系啊，个个都麒麟臂咁嘅， 都唔系特警都已经系咁噶嘛。 呢个系咪同你哋训练出嚟啊，或者系嗰个即系两套系统训练之后有原因？ 系嘅，嗱，其实美式我唔係話真係好清楚啦，咁我就係講英式啦。英式其實幾有趣嘅，佢比較係你見到英軍啦，都係嘅，瘦瘦削削，所謂鋼條型。係美軍咧就係全部話變形合衣咁樣，真係大大隻隻嘅。 個 Rambo 咁。Rambo 咁樣嘅係啦，咁英式咧就會比較著重係即係靈活啦。係靈活得嚟咧都有爆炸力。两样都要兼备嘅，就唔话净爆炸力啊，净系好大只啊，好有肌肉啊咁样嘅，咁所以相对咧，其实佢哋嗰个特种部队训练啦，都系嘅。你见 SS 其实真系见好多咧，系其实肌肉纹好劲，但系 钢条。 系唔会咁夸咯， 系啦，咁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我见到揸住支 MP5 咧咁样啦，佢哋个手势一定系咁噶嘛，喺机场特技，就系、是、见到佢前臂嗰排肌肉纹咧，哇，真系好似零，好似零， 好劲， 零脂肪咁，零脂肪啊，系啊， 咁其实相对地咧，佢哋引即系变咗佢哋嗰套概念啊， 嗯， 出嚟嘅保镖。啊 ，Coast Protect 啦，或者我哋叫做啊近身嘅保安啦，嘅系统或者嘅人咧，都同美式啊，或者你喺电影入边见到嘅唔同嘅。咁可能大家见到电影入边系好大只，啊，通常都系打黑超， 系， 总之唔好问点解打黑超，系好大只喺隔篱吓。咁但系其实嗰啲咧，我哋有个称呼啊，叫做Bullet Stop 啊。 挡子弹 嘅啫，佢哋好高大咩？啊，咁唔系话冇用嘅， 系 都有用嘅。咁但系即系有啲震慑作用啦，可能我哋叫做 high key 啦，就系叫做即系高调咁样俾人睇。 唔打都睇得 系啦，我有保镖，系啦。咁但系英式咧好讲求咧，就系有机会就系隔篱企紧嗰个助理，其实保镖 系即系你唔显眼嘅。 系啦，其实佢有十个人已经喺度啦。 嗯。 嗱喺间餐厅度，佢哋餐厅食嘢，同你个客人倾嘢咁，其实已经有一队人喺度， 嗯， 嗰张台食紧嘢咁，佢哋讲求呢一啲嘢嘅， 系实际好多， 系英式佢唔好话嗰啲唔实际啊，啊咁各即系要求唔同咯， 风格 系啊，风格唔同啊，英国会比较系讲紧系就系唔好咁张扬， 嗯， 系啦， 低调 啲， 低调 吓，咁你要高调嘅时候咧，好简单，揾翻几个人明显地。硬硬扎扎喺身边就得啦，咁样 嗰啲挡子弹啊嘛，嗰啲 我哋叫做 嗰啲嗰只训练系好大镬噶，要不日日训练噶，一听到枪声，你正常人系避开噶嘛，佢系要扑埋揽住嗰个受保嗰人噶，佢嗰啲训练系咪仲难咧？你人嘅条件反射，一听到枪声梗系弹开噶嘛，佢又唔系，要扑埋揽住你。 其实一个真系正式嘅训练咧，做得好嘅， 系、 其实就系话每一个人有自己嘅岗位， 嗯， 吓、即系我就系有咩事嗌到咩口令， 系 吓、举个例，好成日都打我 game 人都识嘅，一个叫 contact， 系 吓、或者 attack， 系 吓、我总之我今日就系做就系一听到 attack 我就。冲埋揽住老板噶啦， 系 啊，咁第二个就可能喺前边，我听到 attack 就啊即刻吞后啊护住咁之类咁样啊，每一个人有自己嘅职责。 系喎，佢即系睇下列根咪知咯，列根嗰次咪俾人枪击嘅， 系啊， 两个嗰啲布你讲嘅你布布列多咪即系揽住佢，跟住嗰啲就即刻散开，跟住望，跟住即刻咁样望住。 列根嗰次好教材嚟噶， 系啊， 其实好乱嘅嗰次。 你睇住嗰四个人即刻扑又揽住佢， 但系跟住发觉唔知发生咩事啊，佢哋都唔知。点做？ 即系我譬如我睇 YouTube 片啦，睇 YouTube 片，佢话、一听到枪声就即刻拱住个保护人喺后边，跟住喺呢度就揞出嚟，好短距离嘅啫，就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咁，但系全部靶都系中的，呢啲系咪嗰啲肌肉记忆？你哋自己已经一路训练出嚟，已经系有晒肌肉记忆，点样做？点样做呢个动作嘅？ 系嘅，其实所有动作你都要有记忆。但最难嘅就系你唔系你净系呢个肌肉记忆，即系我叫你有咩事甚至我哋练到系咩喺车入边啊，好窄，譬如即系你两个逼埋嚟咁窄，我点样样掹到支枪咧？就唔同你平时见啊打 war game 啊，或者咩实用射击啊嗰啲动作噶啦，系啊，咁呢啲技术系可以好简单练到肌肉记忆啊。对最大嘅问题咧，亦都系英式嘅保镖嘅训练咧，就话、你要去俾个。正確嘅反應 係 嚇、舉個例嚇、一個人埋嚟，咁嗰個人係真係襲擊你啊？ 你 淨係攞簽名啦。譬如你保護緊個明星啦，佢 當你保護麥當娜 係啦，保護麥當勞 啊，麥當勞。 佢嚟攞簽名啊，定係嚟究竟係真係襲擊你咧？佢用咩襲擊你咧？舉例，佢你真係攞可以攞槍啦。舉個例啦，佢攞槍嚟，你見到佢舉槍，梗係。简单啦吓，唔系佢行埋嚟，咁如果佢系攞签名咧，咁我嚟拱开佢嘅啫。咁如果佢系其实工作人员咧， 系 咁麦当娜可能好多工作人员噶嘛，或者好多人如果嗰个系老板嚟嘅，可能好多人认识佢噶嘛，系嘛？咁你未必识晒吓，所以当然我哋做得好系会有晒资料嘅， 有晒 list 嘅， 老板嘅常见嘅咩咁样，系啦，咁但系可能老板去个宴会， 個宴會有指定嘅影相嘅photo咁樣嚇，咁嗰個人就嚟影相，我睇唔到個牌喎，係，究竟係咪指定photo咧？咁如果喺個時候我擁開佢，或者我攔住，咁係咪好失禮啊？ 嗯， 係啊，問題就係你呢啲肌肉記憶做咩動作，其實係可以清到， 嗯， 其實好簡單嘅嘢嚟 嘅，但係判斷就 係判斷，係要判斷嗰一下， 嗯， 其實好多時或者我講即係我覺得啦，嚇，因為始終我講英國嗰套啦， 嚇， 咁我覺得就話我哋真係要做嘅，嚇，個臨場嘅應變嗰判斷，嚇，其實係好緊要， 係 啊，就唔係話大家見到好似做戲咁樣，就係有咩就出嚟攔啦， 係，有咩就攔住走啊咁樣，跟住就。就你， 就好似啲韓星嚟到香港咁，梗係有幾件六尺幾大水牛喺度咁樣嚇，咁樣推嚟推去嗰啲， 離遠就已經 係啊。嗰啲系 隻手已經擺咗喺我腰嗰度啦，準備攞槍噶啦。 即係嗰啲，我覺得係純粹一個叫做咩？做一個效果出嚟嘅啫。即係話呢個係大明星，我有幾個人保護，推咗啲 真正保護嘅，其實 fans 有啲人喺度隱藏咗嘅。 係啊， 咁兩睇啦。咁有時嗱都想講下就係、你喺可能警察部或者即係喺正式嘅政府或者咩嘅保護嘅部隊入面， 嗯， 資源好足夠， 係， 但係出到嚟做嘢啦，喺個市場啦，商業市場上面呢，資源未必有咁多嘅， 係， 咁可能有時你都要為咗即係做生意啦，叫做商業嘢啦，咁，你就老闆要求，即係你其實好有料啦， 嗯， 你知道啊，保護嘅方法有高調低調，但係老闆就話：，我要高調啫， 嗯， 我要平，甚至乎 係， 咁你就即係你幾有料都好啦，咁你都係可能揾幾個大隻佬啦，唔係好識嘢嘅， 係啦，高200磅以上， 因為老闆嘅要求，咁呢個係我哋其實個行業面對住，都唔好話香港啊，香港可能更甚啦，因為國內啱。祖国啱发展啦，好多嘢未系太清楚咁样，但其实全球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嘅，就是老板话事，唔系个保镖话事。 有一个 case 咧，我有个 friend 咧，佢都做过保镖，点解咧？原来佢唔系真系好似你哋受训练，佢系唔知道有一年系边个嚟香港啊？系咪基辛格定咩？格林斯潘系格林斯潘嚟香港。咁嘅咧，佢啲保镖旁边嗰几个保镖咧，真系求其喺深水埗咧，有啲黑鬼咧，整件西装咁，佢俾佢即系请翻嚟。嗱，你最主要咧就系企喺旁边嘅啫。因为当然啦，格林斯潘佢自己有自己嘅 bodyguard 喺美国嚟嘅。咁，但系香港嚟呢批咧，好多其实真系凑数 林记， 林记嚟嘅，即系要个外形，因为佢话我想要望落去有排场，咁要有个外形，所以就去深水埗搵啲南亚裔啊，嗰啲黑人嗰啲，做到西装俾佢，跟住企喺度， 又够高大， 系啦， 同埋唔知系黑人就劲啲嘅， 系啊，即系 黑色嘅就劲啲， 呢件真事嚟噶，系咯系咯，即系其实可能 会有嘅，系啊， 即系啲老板好多真系咁嘅，佢唔系要求你真系有料，佢可能 即系摆景嘅啫，骑呢嚟嘅， 系啊，真系 会噶，系其实都多噶呢个。问题都严重嘅，尤其是喺即系中国啊、香港咁样，因为你唔好要求老板识好多嘢啦，系啊，咁唔同话喂，我真系喺可能警察部或者入边，我唔到一个政客话事噶啦，我警察部话要咁，因为安全理由咁样，咁可以做到好多嘢，咁但系出到嚟冇噶啦，人手又唔够， 系 你警察可以封咗条街，我唔得。 系 可以包一间餐厅，我哋又唔。 但系警察部嘅资源咁啊，佢真系咩证？喂，大佬，保护证人组资科个牌头，真系喂有枪、有胡椒喷雾、有晒成套嘅警察装备孭喺身去保护人啊嘛，啱唔啱啊？ 系啊。 咁你哋呢啲即系叫做私人保镖，或者一啲系保安公司出嚟嘅保镖，系完全系两个制度嚟噶嘛？你哋真系冇 世界添咯， 系两个世界，即系冇你哋冇嗰个咁嘅装备噶。 我覺得除咗个人装备咧，最大分别就系嗰个成个 backup 啊。 系啊，吓嗱，装备系其实事少噶，讲真，如果真系好高危嘅话，要用到枪嘅话，咁当然我哋唔可能有枪啦，根据香港法例，保安员攞住支雷明灯都好啦，佢要牌， 啊，咁呢个牌我都有嘅，即系普通嘅嘅押运嘅牌。 呢一点我想问你，其实你系咪保安员牌嚟噶？ 根据香港法例啊，就只有保安员牌。 即系你做，喂，你做到 bodyguard， 即系做到私人保镖，保镖同一个楼下唐楼底下个看家，其实攞同一样牌嘅咋？ 冇错 嘅，就咁讲法啦。我哋讲到呢度先，一阵我哋翻嚟啊，大家想听嗰啲境外嗰啲，一阵我哋同阿 King Sir 讲，咁我哋去广告先。嗰支枪系假嘅， 每支枪都系假嘅。